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不是我乃是基督，施洗约翰就是不再的提到这个说不是我乃是基督，回答他就这样回答祭司和利未人，当他们问约翰他是谁。请再听一次，约翰如何不要人注意他自己，乃是要他们注意耶稣基督。从我们今天福音书的经文，我要再念一次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九到二十七节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：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就明说，并不隐瞒，明说：“我不是基督。”他们又问他说：“这样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“是那先知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。”于是他们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。你自己说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”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，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”约翰回答说：“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”好，有没有注意到约翰说：“我不是基督，我只是修直主的道路而已，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”约翰不要人注意他自己，他认为他真的是不怎么样。约翰要人注意的就是那快要来的耶稣。那么当耶稣来的时候，约翰怎么说呢？我们这段经文之后接下一节，就是第二十九节，就记载说：“此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约翰要人看的不是他自己，乃是基督耶稣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在约翰福音两章之后，在第三章，施洗约翰继续照样说：“我曾说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，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”约翰说他就是基督，他必兴旺，我自己必衰微。我每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都很佩服约翰。我们上个礼拜的经文就说，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，那么多人都去看约翰，这对约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哦。约翰可以成为很有名，他很容易叫人看他自己：你们看我，我这位上帝的先知，上帝拣选我预备基督的道路，多多听我，多多看我。但是约翰没有这样做，他就是不要人注意他自己，他要他们注意耶稣基督。约翰说他连给耶稣解鞋带也都不配，约翰说他自己必衰微，耶稣反而必兴旺。我很佩服约翰，我想你们也应该佩服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像他那样做，我们反而很喜欢别人注意我们，我们抓住任何机会别人可以看我们，可以注意到我们或者我们所做的。有两个不同原因我们要别人看着我们。第一个是比较明显的，我们要别人注意到我们是如此厉害的或如此独特的。我们说：“你看我的工作，你看我赚的钱， 你看我的房子，你看我的电视这么大，你看我的学业，你看我的衣服，你看我剪头发了，你看我煮的菜，你看我种的菜，你看我这么会打球，你看我这么会唱歌，你看我孩子这么乖，你看我这么会带孩子，你看我办的活动，你看我家你看大家都认识我，你看我的 Facebook 朋友那么多，你看这么多人会到我的博客看看，你看我，你看我。那么也许我们没有讲这些话，没有把这些话讲出来，但是我们心里可能都在想，我们希望人注意到我们，或注意到我们所做的。当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所做的时候，我们也就很难过，甚至有一点愤懑不平。并且当人真的注意到我们的时候，他们比如说，哇，你煮的菜很好吃啊，我们就会说，没有啊，其实太咸，做得不好。但是为什么说这句话呢？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再讲一次，没有，你真的做得很好，那就听得很舒服，对不对？他们已经在注意到我们，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就继续注意到我们所做的。这是第一种原因，我们希望人注意到我们，因为我们的好表现或者我们荣耀的事情。另外一个原因，我们要别人注意到我们，其实也许是更常见到的，是这样，我们说，你看我，我这么可怜，看我，我这么倒霉，这么不顺，你看我，同情我吧，你看我的工作这么辛苦，这么累，或你看我的工作已经没有了，你看我的孩子，你看我带孩子这么累，都忙不过来，你看我的家庭情况这么乱，这么复杂了，你看我身体这么不好，很多问题，你看他们对我这么不公平，你看我所受到的苦，请看我，同情我吧。那么的确，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，我们也应该请别人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幸而一直跟别人发我们的牢骚。我们就是要人注意到我们，我们非常注重我们自己，我们也要别人注重我们，注意我们，看我们。这样不对。你们也许听过我这样讲过，上帝只有给我们两只眼睛，一直应该注视上帝，从他领受他的赦免，他的恩典，另外一只呢，应该是注意其他的人，看他们的需要是什么，然后就去帮助他们。那现在没有剩下任何一只眼睛可以注视我们自己，注意我们自己。我们因着基督而活，我们也应该是为了别人而活，但是我们罪人常常就是因为自己，也是为了自己而活。我们两只眼睛都喜欢注意我们自己，我们也要别人的眼睛也注意到我们。我们没有照着施洗约翰的榜样说，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但是我们虽然没有照着约翰的榜样，我们今天早上还是应该照着他的话去做。我们现在再也不要看约翰，也不要看他的榜样，他也就是不要我们注意他自己。我们今天已经看了我们自己的罪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骄傲的，都是自我中心的。但是现在不要再看到你自己，我们现在要听约翰的话，我们要看，我们要注意耶稣基督。约翰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你罪孽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就是在除去我们罪孽的，他是非常辛苦的做，他受了肉体上的痛苦，他更受了灵魂上的痛苦，他与他的父完全隔绝了。但是耶稣是不是叫人看他多么苦，多么可怜？他是不是叫人注意他？他是最有原因可以这样做，从来没有人受过这样 的苦，但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怎么说呢？他说看我看我吗？我们现在听他所说的其中的三句话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第一，当兵丁给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耶稣没有在关心他自己要人注意他，他反而在注意关心赦免别人，甚至赦免那些给他钉十字架上的人。第二句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旁边的犯人说，我是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耶稣又在关心别人。第三，耶稣对他的母亲说，母亲看你的儿子，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。然后耶稣对约翰说，看你的母亲。耶稣还在关心别人，虽然耶稣在受多么大的苦，他还是没有叫人可怜他，同情他，他反而在看别人，照顾别人。那么讲到这里，你第一想的也许是，哇，耶稣多么好，我应该好好学习他多么好的榜样。没错，你应该，但是你没有好好的做，对不对？耶稣的确是我们的榜样，但是他更是我们的救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关心别人，不仅是在当我们的好榜样，他更是在代替我们罪人所做不到的事。我们没有办法完整地做我们应该做的，包括应该叫人注意耶稣，不是注意我们自己。但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得到这耶稣完整的义，他如何完全遵守他父的旨意。另外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求天父赦免兵丁和其他周围的人的罪的时候，他不仅是在求天父赦免他们的罪，他也在求天父赦免你的罪，因为也是你的罪使耶稣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这样，你的罪也都蒙了赦免。当耶稣安慰眷顾他旁边的犯人，说他会与耶稣一同在乐园里的时候，他也在眷顾你。你也是犯人，也是罪人，但是因为耶稣也为你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你有一天也会与耶稣一同在乐园里。当耶稣照顾他母亲，安排约翰看顾他的时候，他也在照顾你。耶稣曾经说过，听了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，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上帝的道最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叫人相信耶稣基督。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都是耶稣的母亲，耶稣也很关心照顾你们。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但是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赦免我们罪的救主，赐给我们永生的救主，每天照顾我们的救主。今天早上我们看施洗约翰如何不要人看他自己，他要他们看的是耶稣，他说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约翰要我们看基督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罪人最需要看的。约翰叫我们看基督，神的羔羊，除去我们罪孽的。我们罪人常常做自我中心地叫人看我们自己，注意我们自己，这是我们的罪。但是耶稣来就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。在这降临期的时候，我们纪念上帝的儿子如何2000年前来为了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也纪念他将来如何会再来一次，为了带我们进乐园里，永远与他同在。因为耶稣这样已经为我们做，将来也必定会为我们做，所以我们再也不必担心我们自己。我们不需要叫人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可以说跟约翰所说的一样， 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我们可以叫人看的，不是我们自己，乃是为我们也为他们来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。他是除去我们的，也是除去他们的罪。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，阿门。